大神，兰溪阁、中草堂和嘉王朝这三大公会居然派了这么多人联手围剿，到底为了什么事儿？ 这就说来话长了，有空再细说。大家退回来一点，我们呢就在这屋顶上等一会儿，路口那儿有一队人在巡逻，等他们走过来。 好好好， 行。 你怎么知道有人巡逻？ 刚才跳上来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吧。 啊，我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如果是件装备，我一定会看到。 装备搁地上能看到，穿到身上就看不见了。你是什么素质？ 切，少废话。 大神，前面这一队人才七个，会不会还有别的埋伏？自从刚才我们团灭了嘉王朝那队人之后，前几个路口都守着二三十个人呢。 应该不会，他们这是一种包围圈的战术，在重要路口布防，普通的路口巡逻，只为了缩小我们的行动范围。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沿着圈一路打过去，各个击破，让他们的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 哦，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这战术的？ 根据这一路的观察呀，从他们队伍的间距、行动方向、地图空间的大小，大致上就能推断出他们的战术了。 这也行，不愧是大神。哎，咱得好好学着点啊。 行了，放心，我都录像了，回去好好看看。 别聊了，那队人走过来了。 大神，咱们上吧。 嗯，都跟上，注意我移动的节奏。 是军帽跳。 增援，快叫增援呢！ 还没进站，赶紧下线呀！ 不是吧？我们这是把人家逼下线了？ 不愧是大神。 嗯，这些工会应该已经都知道我们的行踪了，继续待在这附近恐怕会引来大队人马，我们先去东边回避一下，再继续挑落单的队伍击杀。 好嘞，没问题。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十二集。 好，我知道了。翔哥，陈夜辉刚才来电话说叶秋现在就在游戏里，领着那几个一展的人在神之领域耀武扬威的。 一展？哼，这种队伍一看就是名额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不过他们打咱们嘉王朝里那些玩家还是绰绰有余的，听说他们七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击杀一队人呢。 一队普通玩家而已，我一个人都可以。啊， 那是当然，他们怎么能跟翔哥比呢？翔哥，我手里正好有几个账号，我们要不要去送点惊喜给叶秋啊？ 好，听起来很有趣嘛。 哎，翔哥，这是战斗法师的账号卡。 哎，贺明、申剑、张家兴，你们也赶紧换小号上线，快快快！ 好好，来了。 哎，这么多人用得着吗？ 哎，好玩嘛，大伙儿一块放松一下嘛。 欢迎回到荣耀。 哎呦，这号装备也真够差的，技能加点也乱七八糟。 嗨，毕竟是工会那边的小号，当然不能跟一叶知秋比了。翔哥，你就凑合用一下啊，凑合用一下。 嗯，对付一个叶秋也足够了。哎，他现在在哪儿？ 啊，他在荒野小镇。咱们先集合，待会儿陈夜辉会发给我们具体的坐标。 嗯。哼，叶秋，这一天我可是等了很久了。 大家注意点，情况有点不对。 哪里不对了？ 是有点奇怪。这一路走过来，人越来越少，甚至还有好几个落单呢。 对对对，而且基本都是嘉王朝的人。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应该只是敢死队，出来打探我们的行踪了。 这么说，我们已经暴露了。 嗯，都谨慎点。既然派敢死队来，那就肯定有援兵，说不定啊。他们已经集结了大部队在附近待命。 哎，你们看那边有队人。 才五个人，怕什么？两下就解决了。 大家注意小心应对。 在那边 他们过来了，看走位实力不弱啊。 能强到哪儿去？ 高手才好呢。兄弟们，上！ 别急，我们就站这儿等他们过来。葛海，你准备在路口放天雷电火。 好。 小北跳， 好， 挡住塔障，别让他们看出葛海的技能位置。 靠，这都往里冲，他们找死啊！ 有个战斗法师冲过来了， 怎么可能？ 来的人不简单，我先上。 大家一起上！ 别，都退！ 我靠，这个战斗法师好厉害，竟然能用连突分别攻击不同的对象！ 还发呆？快躲呀！ 啊，唐晨！ 小北，有人在你脚下放电光火筒阵！ 大神，这几个人的水平和刚才那些完全不一样。 是。 靠！太好了，电光波动阵被大神打破了。小北，快回来！大神快躲开！是伏龙上天！ 想往哪儿躲？ 龙抬头！ 叶秋，这一记龙抬头可是我特意为你练的。真可惜，这里的观众太少了。这要是在全明星赛场上， 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 孙翔。 孙翔？ 孙翔？是谁啊？很厉害吗？ 靠，不是吧？你这毁人不倦的号刚买的？ 你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 装模作样。 怎么样，叶秋？这记龙抬头的滋味还满意吧？ 还不错，挺有才的呀。全明星赛的时候，你应该还不会吧？ 不错，但我现在比你做得更好。 那又怎么样？啊？ 靠！我可是反复练了很久才练成的，而且比你的龙抬头范围更大。你居然问我那又怎样？我， 那又怎样？叶秋，这意味着你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了。你以为你在全明星赛上耍了个龙抬头就可以让人对你念念不忘了吗？现在你已经完完全全被替代了。 没错。 哦，那又怎样？ 翔哥，浩哥，别跟他废话了，他就是死鸭子嘴硬。 哼，叶秋，你少装模作样，我倒要看看你可以嘴硬到什么时候。 哼，你们几个，贺明、申剑、张嘉兴，陈也辉居然把家世的主力都叫来了。 不好意思啊，叶队，今天我们要扮猪吃虎了。 扮猪吃虎？你懂不懂什么叫扮猪吃虎啊？ 叶队，你在第十区的行为，不就是扮猪吃虎吗？ 我看你理解的还不太深刻。 哦，那倒要请叶队指教了。 要扮猪吃虎啊，那起码也得虎来扮才行。猪扮成猪，那依然是吃不到虎的。 你， 只是打个比方啊，不要对号入座。 大家不要理他，他最擅长这种垃圾话。 谁是猪，谁是虎，马上就知道了。 哎，亏你们还是职业选手，我们现在拥有绝对的胜算，你们竟然看不出来？ 还真没看出来。 我们人多。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你们这些人， 我们怎么了？你什么意思？ 找死！归四天机，孙翔果然好厉害。 哎，年轻人就是冲动啊！ 满坦克炮， 躲得挺快的。 翔哥，小心叶秋的手雷！ 哎，差一点就打中了。 想不到你也有失策的时候啊！孙翔这货还真有两下子。 谷哥，什么意思啊？ 刚才孙翔不仅闪避了叶修的三发反坦克炮，还迅速的打断自己的圆武棍，把叶修丢出去的手雷像打棒球一样的打回来了。不得不说，他这波操作还是很精彩的。 嗯，这我看到了。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啊？ 没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多余的动作太多了，全是破绽。 是吗？那你倒是破破看啊。 孙翔，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不过呢，我还是要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你非常优秀 ，MVP。 你，翔哥，别跟他废话，我们一起上。 行啊，都一起上。 你们都退后。叶秋，你的对手是我。 哎，你这招也不错啊，看起来平时下的功夫也不少嘛。只可惜你还是有太多多余的招式。哎，反面教材。 少废话， 翔哥，小心地上有人放白牛斩。 靠，叶秋，你居然要别人帮忙，真卑鄙！哎， 荣耀可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话说过多少遍了，看来你们还是不理解。虽然不是你们的队长了，但还是免费再赠送你们一课吧。这不是一对一的擂台赛，这是团队赛。 叶秋，你还真是，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打破水流把我弄出来！ 来了。 张罗兰，你们几个也是，发什么呆呢？以后上了职业赛场，遇到强敌也是这样没精打采的吗？ 当然不是。 不仁不倦，拖住那个魔剑士。更海，放天雷地火。 往哪儿丢？ 往有人的地儿丢。 孙翔的水牢要被打破了。 开路线，黄涛，拦下他。小美，豪龙破军接上 来了。 真不愧是孙翔，这种情况下还能把小美击飞。 可惜了，我们再配合的紧密一些的话，他连这个机会都不会有。趁他们还在加血，赶紧退。 要跑吗？ 不是跑，是退。 好，小北，别打了，快撤！ 好， 一个都别想跑。 翔哥，别追，他们突然撤退，小心有埋伏。 靠，还怕他不成？赶紧追，别人也就跑了。好， 追。 哎呀，孙翔也太冲动了，叶秋这么狡猾，突然撤退肯定有话不着。但是孙翔刚才吃了亏，正在气头上，这时候劝他，他肯定听不进去。 哎，那边有个人过去了，好像是和叶秋一起的那个战斗法师，跟上。 贺明，你先跟着孙翔追上去看看，有情况立刻喊我们。 好， 涛哥，那我们呢？ 我们先在这附近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埋伏。 好，我去广场那边看看。 我说埋伏了，翔哥被那个战斗法师引开了，其他人都堵在广场里。 刘浩，你们先救贺明，我干掉这个落单的战斗法师就过来。 好，贺明，你坚持住，张嘉兴就在你附近。 好， 涛哥，他们在那儿，屋顶上。 神剑，走去接应贺明。 来了。 浩哥，我到了，可叶秋在上面扫射，我上不去啊！ 靠，叶秋一定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的。 都来了，那就开始了。耿海，天雷地火。 好。浩哥，你们快上来啊！ 知道了，你再坚持一下。 哎不。不行了，没血了！ 不是，你们几个怎么回事？何明怎么死了？ 叶秋在这边。 靠！我马上来。 靠！总算跳上来了。 哟，刘浩，你跳上来了。 浩哥，小心！ 浩哥，我来帮你。 申剑，我对付拳法家的经验有多丰富，你应该是知道的。 靠！这次连孙翔都叫上了，完全就是家世的主力阵容出阵，竟然还要输啊！ 刘浩，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为什么会这样？不，为什么又是这样？我 叶秋，给我出来！都躲到哪儿去了？ 孙翔，你怎么才来啊？等你很久了。不仁不倦，上！地心斩首术。何海，脸风暴接上。 好， 很好，配合的不错，继续。 可恶，叶秋指挥这些人专挑孙翔的背后攻击，孙翔根本找不到机会反击。我要不要去帮忙？哎呀，可孙翔那个脾气。 刘浩，你在这站着干嘛？ 哟，怎么，孙翔，你终于需要帮手了。 我 没关系，叫吧，反正我们是人多欺负人少嘛，你叫个帮手也不寒碜。 靠，你这么一说， 孙翔为了面子也不能让我帮啊！ 哎呀，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啊？不，我去了也无济于事。他们现在这样靠团队合力打出的连击，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连击啊！哎，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啊？ 只有靠团队合力打出的连击，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连击。 靠，这不就是叶秋以前天天挂在嘴边的吗？我在想什么呢？ 我还是要先找机会打乱他们的节奏，掩护孙翔先撤退。反正都是丢人，撤退总比团灭在这强呢。靠！我说这叶秋怎么一直不动手，光指挥他们打？感情他是一直在那儿提防着我呢？那我就绕到另一边去。 刘浩，你总算想通了，要去帮忙了。大家躲开点，小心地裂波动线。 他们节奏乱了，好机会。 翔哥，这次咱们大意了，咱们先撤吧，重振队伍再来，我掩护你。哼， 没这个必要。 哼，你这是斗者意志。 没有想到吧？ 斗者意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哪个战斗法是不会啊？ 靠！我怎么把这个忘了？124连击后，斗者意志就能达到七级，可以大幅提高战斗状态。职业比赛上很难连击，很少有人点这个技能。但网游里这些号肯定都是点满了的呀！ 哎呦，七阶斗者意志的效果提升还是很爽的嘛。可惜比赛中很难有机会用到，幸亏今天遇到的是你们这堆杂草。 翔哥，你号上的背包里有药，注意补充。他们毕竟人多， 还用你说？ 啊！ 大神，我们不然暂时先退一退吧。 退？你以为你们还能退？你们三个现在还活着，就是因为都还没有退。如果退开，我随便选一个目标，都可以瞬间击杀。 哎，看不出啊，你还有点战术头脑。不过真的也就是有点而已。 翔哥，别理他，这是垃圾话。 孙翔，你难道看不出现在我才是我们这边的战术核心吗？ 就这几个杂草还战术？管你是什么，反正我很快就会打破你的布置，等着受死吧。 年轻人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难道你以为你们还会有什么机会吗？ 人多，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机会。 你们还有机会？我怎么看不到啊？ 因为你只有一点头脑而已。 你，既然你们希望死得快些，我就成全你。 这，哎呀，靠！你别跟这家伙说话了，行吗？论垃圾话，这里谁比得过他呀？全明星周末时挑衅韩文清的教训还不够吗？申哥，小心有诈！ 怕什么？斗者意志已经满级了。都去死吧！ 哎，不对啊，他们的牧师呢？牧师怎么不在这儿？这不是之前死了的那个战斗法师吗？怎么又活了？ 翔哥，小心！啊！ 怎么是你？你不是刚才被我杀掉了吗？ 是啊，可不就是他吗？牧师有复活呀！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卑鄙！ 不好，刚才三个人孙翔还勉强可以应付，但是现在他们又四个人，我得去帮忙。 刘浩，想干嘛呀？机不可失，我刚才说过的。高海，你去那边。 叶秋，你想跟我单挑？ 把小北换过来。刘浩，我赶时间，哪有功夫和你单挑 啊？你， 你的对手是我。 小北，别老想着放大招。这个刘浩没差劲到能给你这样的机会，好好打。 靠！怎么黑屏了？这， 浩哥，你好像踢到电源了。 啊！靠！ 小北，你看你刚才那个天机的角度不对，应该再往下一点。 叶兄，你教的这几招连击的打法不错呀，怎么没跟我说过？ 没有吗？说过吧？ 没有。 那我再给你示范一下，看好啊！ 我也来，中了。 哎， 哎，这个刘浩怎么不动了？就这还职业高手，这么简单的几招也没躲开。 小北，先停手。喂， 云浩，别装了，快起来。 该不会是掉线了吧？ 不会吧？那个孙翔不是还在吗？ 该不是假装的吧？ 大神，现在怎么办？ 抓紧时间打呀！掉线一会儿就强行下线了，赶紧把他杀了。 好。 你还真不客气啊。 好了，接下来就剩下，哎，站位站位，展楼兰，别溜空，隔海再朝前一点。有人不倦，你输出也太差，怎么还没打完啊？ 快！叶秋，有种来和我单挑！ 单挑？你要脸吗？你一个满级号，我才52级。哎，来来，小北，赶紧一起动手，快点杀死他。 好。 孙强，你这样子，不要打荣耀了，去玩超级玛丽或者小蜜蜂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还有说，你刚才用不用对孙翔那么刻薄啊？还让他去玩超级玛丽，孙翔肯定气死了。 我是说真的，连魂斗罗都不适合他，那个还有双打呢。 孙翔他死了？好像是，他们全都死了吧？我们打败了孙翔， 走，我们去找那些工会的继续杀，咱们好好磨合一下，练一下配合。 好，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叶兄，你怎么了？ 我去抽个烟。 你号还在呢，他们要是复活回来了怎么办？ 帮我下线吧。 哎，不杀了吗？ 不杀了。 小唐，叶秀他好像有点不对啊，赢了也不开心，好像还有点 伤感。 嗯，我也觉得。小唐，你帮他把号退一下，我去看看。 好。 靠，叶秀这家伙居然把烟头捻在窗台上，靠！算了，好像真的情绪不太对啊。叶秀，你 驾驶完了？ 嗯，他刚才是因为驾驶，对啊，驾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战队，他怎么会毫无感情呢？之前他还在驾驶的时候，无法避免战队的成绩下滑，那时候他是不是也觉得说不定自己退出才有机会救驾驶，才接受退役这样不公平待遇的。那时候粉丝们都认为孙翔的加入是驾驶的希望，对孙翔充满了期待。叶修他是不是也这样期待过呢？可现在驾驶难道真的没希望？ 全。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 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 万千人中妙传，谁向外灼热灵魂，就算走破河山，又何必傲慢，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幸得王朝待遇荣耀顶端，只不笑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 是万人歌颂，是最致命的出场的刀锋，最酣畅的不懈的进攻， 最无解的王者的从容， 下河盛世有场比赛。